五月份沃品射马威水重温。 我心水咧就四号嘅宜昌飞驹做胆啦，配脚咧就系呢个二号嘅桃花王，五号嘅勇冠多，八号特醒，同埋十号嘅明月星辉。三胜用彩咧，我觉得四号咧就应该有三甲嘅，咁就拖翻我上面嗰四只马咁样就得啦。 咁所以咧呢一场咧第六场啊，教主心水就二号嘅辣神就拖做胆拖三号嘅二战让战，七号嘅好甜橙。八号嘅闪电精灵同埋九号嘅金梅星，咁三四重彩就系二三七八九五只村民。我由大家心水就系六号嘅安富就搭落三号嘅游动创造，一号嘅热血斗士同埋二号嘅盛大光辉，咁三四重彩因为冇热门，咁就一二三六。四隻互穿，咁啊 Q 都系啦。 依家已经系月头啦，独立付费节目《沃品射马》已经开卖，月费都系400蚊，而家仲可以经 PayMe 俾钱。各位而家上车都仲未迟噶。 香港曾经系远东足球王国，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，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，我们亦都出产过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，这段历史好值得大家回味欣赏。 一代降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，逢星期二晚上十点钟。 我们跟着再看埋其他的珍贵相片， 呢一張係嗰年我哋攞銀牌嘅冠軍，我隔離嗰個古錦輝啦，中間嗰個亦都係我一個好老闆洪祖航先生。咁 講呢張相即係藍馬咯， 藍馬嘅當年。咁喺隔離嗰個咧就黃振南當時嘅主席，同埋阿偉哥。咁當年我哋嗰個領導層嘅組合啊。 啊，好，咁啊，下一張。 洪生都是香港即體育圈裏面一個即名人，東方必勝， 東方王朝， 這些是東方王朝了。當日就是拿完大組港很開心，拿了隻杯下來，跟著球迷就將這一張的橫條拿下來給我們拍這張照片。你見這張照片都很多，我想大家 都已經未必記得他是誰的了。你見中間有錢國中生，李行能先生就是東方會當時的秘書，假樹公生，很多不同的，我們的軍醫當時就吳炳達，太多不同的人在這裡了。中間當然不用說林建明先生，就是當時的組合，當年的東方王朝第一年。 吴大夫都很多人， 又是摩托拼教 的，是啊，一路都是有拼哥同我教的。 Okay， 好，下一张， 下一张， 依家系叫黑，叫黑白相出嚟。 呢一张系好特别噶啦，呢一张系 有咩咁珍贵咧？呢张 凤山杯， 凤山杯 系喺台湾嘅一个杯赛，系喺高雄嘅。咁佢由第一届咧，我就已经参加，就一路到我，总之我系去边个球会咧，每年嘅季初咧都系去打个凤山杯嘅。 即系咁。 季前的集訓， 因為 很慘的，因為在高雄是特別 熱的， 特別熱的。那我們有陣時真的要朝後早或者是下午才踢波。而這張相裡面中間那個林雲吉先生就來過南華會做過副主任的，林生對飛陀對於台灣的球員是非常之好，對於我們香港球員也都很照顧。這一張相就是他的高爾夫球場裡面拍的合照來的。 誰是你來的？ 中間那個就是他了。 你是不是說你的？ 我就是在 右手邊， 右手邊那個，我旁邊那個就是林文吉先生的助手來的。 哦，那時候你跟現在的樣子差很遠， 是吧？多些頭髮而已，有鬚沒鬚。 李堅華在這 裡嗎？在這裡，沒變的，這一班球員沒變的。 真的跟他真的跟很久。 好，下一張， 下一張。 喺嗱依個即係講講啦。 呢一個可以講喺香港嚟講一個 icon 啦，真係史賓沙可以講當日係真係叫最貴嘅球員啦。三萬美金，我哋喺蘇格蘭揾佢翻嚟。當時蘇納士話俾我個經紀聽，呢一個明日之星將來一定會係蘇格蘭嘅國腳，一定會喺嗰邊發揚光大。佢話：但係我而家冇得佢踢，我借俾你半年。當時係十幾歲。 咁啊，史賓沙即係跟住之後就真係咩？ 係啊，跟住做埋蘇格蘭，佢做過領隊，打過蘇格蘭國家代表隊，喺嗰邊打過蘇格蘭嘅聯賽，去過車路士。去過車路士，呢一張相其實佢已經就係車路士，我請車路士隊嚟香港打友誼賽，佢嚟同我食飯嗰陣影嘅相嚟嘅。 頭先你提過桑拿士係咪利物浦嗰個領隊？ 係啦，係啦，所以又帶咗佢，又佢就喺又喺佢係蘇格蘭人嚟噶嘛，佢就喺蘇格蘭過咗利物浦。 咁佢喺香港係。應該在香港踢完回去才成名的， 是啦， 他回去踢愛華頓是嗎？ 他先是回到蘇格蘭先，在蘇格蘭就跟著轉去英國了，踢過愛華頓，踢過車路士，很多大 即當時沒有英超，就是還是叫英格的，英格的球會，即是在香港踢完球回去祖家是踢頂級聯賽， 很少啊，是的，通常都是在踢那裡踢完了，沒有了，就是才來香港踢，是的，沒有了，還剩下一點了， 當時真的要矮到這個油，但是這個真的很慘。 咁啊，蘇格蘭隊我好似聽過佢名㗎， 係一定 唔係點臭仔化先嚟講。 唉，真係因為細路仔啊，日日就同我講空色，咁我又俾個女朋友嚟買，嗰陣佢仲細過李健華。咁你諗下，帶住佢十幾歲，一有咩事就打電話俾你，好唔開心啊，咩性啊，我掛住阿爸，掛住阿媽啊，你又要帶佢出去食飯，帶佢食西餐，帶佢呢樣嘢，真係好似教仔咁。 Peter 想問下，係㗎啦。你當時咧，即係以前咧，就唔會話有咁多咁嘅即係片可以睇到佢腳法啊，咁先買過嚟噶，所以隔山買牛噶。咁佢落機嘅時候，你第一次見到佢嘅身形， 咪咯咁細 粒。你點解信咧？ 因為我真係好彩，林當時係林建樂生，林建樂佢有一個英國嘅做買賣球員嘅人，同佢好老友嘅。咁我哋好信得過嘅，咁呢個人未有過一次呃過我哋。 啲球探啊， 球探， 即係但係你即係 sales 嚟講就 永遠嗱。其實講真嗱，好多人話自己哎呀，我去英國睇球員，我點樣點樣。其實問心啊，你去到英國，如果我做球員啊，譬如我話我想嚟香港睇下高佬打得好唔好，我帶佢去英國。嚟到嗰幾日啊，高佬啊都早啲瞓覺，聽日好嘅精神飛多兩腳俾你睇啦。你喺嗰三日點會睇到一個真嘅高佬出嚟啊？ 所以 可能慢慢蒲嘅。 所以而家我哋要講講球探呢個問題，呢個係好。咁你去仲有冇相？係咪阿張？ 我依 個仔啦，呢個 契仔啊， 呢個真係 佢契仔啊， 會東方會嘅 icon， 當年就 係因 為每年都每個月我哋都有最佳球員，當時頒嗰個獎品俾佢， 即係球隊裏面嘅最佳球員。 係啦， 啊咁就好似唔係太多球會有辦呢種活動。 因為我哋好彩。我其實講我好彩啦，我喺南華會嘅時間 ，Edison 贊助仲係有一大嚿嘅錢，咁兼及做好多唔同嘅嘢，可以幫到球員去提升佢哋嗰個知名度啊！咁因為當然啦，你估淨係一隻點咧有獎金嘅？ 我諗咧，即係除咗獎金之外，即係榮都有名譽、榮譽都好啦。咁對佢球員嚟講，呢個即係一種獎勵嚟嘅。 咁你就係 一種即係推動能力。 唔係呢啲就係即係球。 Peter 每一次只有一個。 每個月 最佳， 每個月最佳 ，best of the month 啊嘛，大佬，你要爭取呢樣嘢，啲冇 啲。阿哥，你嗰陣時有冇啲咩嘢？ 冇咁多。 阿興哥就阿興哥實際嘅啫，每場又有最佳 球員，即刻有。一踢完啦，初初升到都冇額外獎金嘅，踢球他，其他啲球會就有嘅。 OK， 下一張 睇老細嘅， 呢張又。 呢一張就係南華會每年我哋都有未打波之前就有介紹嗰年嘅，咁當然就係南華會嘅王朝，因為啱啱先你見後面就係米魯啊，佢哋嗰陣開始嚟啦，前面你見到就係 Adidas 嗰陣嘅代表啦，咁啲主任咧佢哋就好少出嚟嘅，咁嗰年咧我哋就開始係。步入南華會的最佳那幾年啊！ 咁南華會嘅 右手邊彭聰係咪？ 係啊 ，Adidas 嘅代表啦，中間高寶強啦、黃振南啦、黃石林啦，呢幾個都係南華會嘅。 南華會嘅高層部主任啦，就嗰個職、那個職務咧，那個職位咧就比較特別啲嘅，即係其他球會就冇依樣。 係啦，係啦。 咁陣間可能我翻嚟再講。 高 cap 就好出，好受球員尊重噶啦。 係啊。 OK。好，下一張 依張比較朦啲啦，啱背光。 呢一張就好特別嘅，你見到個相裏面，其實嗰個就係林伯恩，我老闆嚟嘅。咁其實林伯恩咧同足球咧就真係叫做冇乜特別嘅關係，因為佢只係中意睇波。每一次如果佢啱啱喺某啲地方，佢想睇波嘅位，叫秘書揾我，喂，預備老闆落去睇波。咁呢一場咧就是、省港杯，你見佢後面有林建明啦、鄧家雄啦，一堆球員。咁佢嚟到，咁當時佢啱啱入嚟球場，咁我話老闆啊，同啲球員講幾句鼓勵説話啦。佢就行出嚟同球員講，呢個喺廣州嚟嘅， 佢 就 係省港杯， 佢就係睇省港杯，佢就喺上面睇。咁我就係當時叫佢出嚟，咁佢跟住問我需唔需要俾獎金，我話你隨便咯，你中意，即係獎金冇話嫌多嘅。我話咁，佢話好啦，我俾五萬啦。當時老闆就俾咗五萬獎金。咁因為呢一場係第二場啦，打完翻落嚟香港咧，我哋贏咗個場波咧，就要俾獎金。我都未落得，因為佢走先，我同啲球員一日之後翻嚟。翻到嚟已經追我，喂幾時收錢？我話我要集齊曬所有錢，而家分翻俾啲球員每人幾多？嗰次我諗係老闆第一次我喺見到喺個相裏邊現場見到佢同球員講。 咁、我想又問一問啦，即係頭先喺第一次嘅時候咧，你都幾次提到啊老闆老闆，咁你老闆其實係阿林伯啦，定係阿大少定阿二少咧？ 其實我呢三十幾年，除了在南華會或者在其他試過喺其他球會之外，我主要的都是在麗珊麗新裏邊。我雖然在麗新裏邊係冇一份正式的工作，但是我有我自己的位置。我每次要見到老闆，其實我最尊重三個都是我老闆嚟。 咁頭先係老 資兩份量㗎，球會一份 冇嘅， 麗新一份。 即係你嘅老闆頭先咧，其實就包括係三位。 三位係啊，林建明、林建樂同埋佢哋嘅父親林大恩生。 當然阿林伯就值得尊重啦， 係 嘛 ？OK， 我哋睇下一張相。 好啦， 好，差唔多啦， 咁啊，即係回顧咗你即係呢。頭先剛才睇呢十幾張相，差唔多概括咗你四十幾年啦。頭先你提到啦，跟過唔同嘅老闆 ，OK， 咁啊，但係令到人最熟悉嘅就是東方王朝、東方雄獅、南華，當然都係威水嘅一段日子啦，係咪？但係即係所記憶嘅，好似譬如我同阿台長傾開偈都話，喂，好似淨係記得你係東方，亦都冇人知道。冇乜人記得你係琴姐發掘你出嚟嘅， 我都唔 咁呢樣嘢真係唔係好多人知啊， 因為好少睇，因為個個都係體驗最開心嗰陣。我記得我自己嚟講，反而你問我最開心嘅日子係乜啊？係南華嘅日子，係開心過東方嘅日子。點解咧？南華你唔使頭痛嘅，因為南華真係好完善。他有他的會計部，他有他的人去做事，你只要告訴他們你要做些什麼做些什麼，球場有人幫你搞定，每樣東西做好了，怎樣有自己的宿舍，什麼都最好。當我落山回到你去搞東方時間，其實你看我做得頭頭是道，其實是真的千絲萬縷，好多嘢，乜嘢都要，就係、是、你要去攞個球場，你都要出去揾人幫手啦，俾個球場。你知香港球場幾難？我哋香港話就話有咁多地，話就有咁多球場。你知康文邨，我講咗，我搞咗43年波，我講咗40幾年， 我話球場唔應該係得個半鐘頭，佢哋成日個每一次問都問我點解，我話你知唔知一場波係幾耐？咁咪個半鐘咯。我話你知唔知球場？如果你俾我由三點到四點半，我行入球場多唔使啦，我行入去踢完半場，我有十分鐘休息，十分鐘之後再行翻入去踢完嗰場波，當係冇 extra time 加時啊，任何嘢你都已經超過咗個半鐘。即係話我如果要打一場正式嘅比賽，我攞個球場係要攞兩節。咁如果你將嗰個節數改為兩個鐘頭一節，係咪一定夠用先？你俾十節波，其實只係俾我打到五場波。如果你將佢改做兩個鐘，咁但係我哋嘅收費可以改噶嘛？你而家收我$84個半鐘，你可以收我$200兩個鐘噶。但係呢個就係香港政府，呢個就係香港康文署講咗四十三年，到今時今日 都係冇變， 都係冇變啊嘛。 你話咩？即係白痴啊！啲官僚係嘛？ 係啊，你話改唔到，我問點解改唔到啊？嗰、那個系統乜嘢叫系統改唔到啊？ 係啊，但係我自己見到慘啦。嗰陣時我見到之前啊，譬如好似保羅華 係 喺華遠練波， 係啊， 石地我見咗你， 我仲要周圍。 興哥，石地點？你哋龍門點練波？ 冇得練，真係冇得練， 冇㗎。真係冇 嘅，即係康文署話冇得改，其實就假嘅。譬如而家 肯去做咯， 蒲崗村個球場而家夾租喺度踢啦。咁佢第一場嘅你所有球場第一場咧八點鐘之後都八點鐘開嘅，可以七點半開。點解咧？因為係俾下面星河名居啲人投訴，你夜晚十點鐘你仲開住眼燈，你我瞓唔到覺喎。咁佢提早半個鐘頭開，提早半個頭閂。咁點解喺即係依個？蒲崗村嗰個球場你可以咁做，其他球場你改唔到咧？ 冇，咁佢啲球場冇人噶嘛，有啲球場係爭到嘅。咁但係其中一個我諗好主要原因，香港地方細， 係 即係你大家逼逼結結，咁你好難。 唔係，但係個時間俾多半個鐘頭時間咧， 同埋佢哋係好比較官僚啲，同埋好嗱，譬如講球場，你講跑馬地以前咁多個球場點解？佢話。有一段時間可以俾你足球總會去申請，有啲時間就要俾公眾，因為公眾係需要咩時間，我哋一定要夜晚俾翻佢或者點樣，所以我哋要，譬如我哋嘅青年軍要練波，佢要放咗學四點半冇球場噶啦，你咪人哋排隊，人哋買場，我哋咪一樣要買場去俾到。 咁呢個足球嘅悲哀。即是買場 的不是，這些就是有人炒場炒炒添。我們這一集結束，下一集再回來。